第149集，签名。龚应贤把仁义送回了中队，路上他们也一直在交流案情。到了中队门口，仁义在龚应贤脸上亲了一口，有些不舍地说： 估计下次见面得过年了。 嗯，也没几天了，你这段时间要格外小心。 放心吧，你也是。那我走了。 等一下。 龚应贤的表情带着明显的踌躇。 怎么了？ 龚应贤顿了顿，从储物箱里拿出一个文件袋。 这是前两天医院寄给我的，是关于你父亲第二个阶段的治疗方案，需要你签名。本来应该直接寄给你的，但是…… 哦，好。 仁义想想自己前几天的状态，就算寄给他也没用，他拿起笔就直接签了。龚应贤张了张嘴，眼中闪过挣扎的神色。 你不看看吗？ 仁义随便翻了两下，笑着说： 这鬼看得懂啊，每个字认识，连起来都不认识。反正第一阶段的效果很好，你们的医生也真牛逼，谢谢你。 嗯， 我刚才确实挺难受的，不过想了想，就算警察里有不可信的人，但我相信你，你一定会抓到那群狗娘养的畜生，为你家人报仇，为我兄弟报仇，为那些无辜枉死的人报仇。 龚应贤的嘴唇轻轻颤抖，他缓缓点了点头。 过年见。 仁义下了车，朝龚应贤挥了挥手，才走进中队。龚应贤看着仁义的背影，又低头看了看副驾驶上的合同，疲倦地闭上了眼睛。龚应贤在车里呆坐了一会儿，正准备离开，就见一辆车停在了自己前面。车门打开，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走了下来，手里还拎着一些礼品袋。这么冷的天，男人的外套却是一件看着不怎么厚的牛仔衣，好像他健壮的身体就是天生的御寒法宝。龚应贤眯起眼睛，顿觉不悦，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严爵。那个平时和仁义称兄道弟，在火场和仁义并肩作战，连仁义负伤下战场时第一个拥抱他的也是这个严爵，而不是自己。龚应贤眼见着严爵进了中队，他抬起手腕看着表，就像跟那指针有仇一样，死死盯着他们，直到他们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走满了5分钟，他快速解开安全带，抓起外套就要下车，但想了想，又把那件羊绒大衣扔在了座位上，走进中队。几个认识的战士纷纷跟他打招呼： 龚博士，你怎么来了？ 有事。你们队长呢？ 在会客室。 龚应贤大步走向会客室，生硬地敲了三下门。 进。 龚应贤推门进去了，见仁义和严爵并没有独处，屈阳波也在，才暗暗松了口气。 你怎么没回分局啊？ 我路上想起来一件事，又回来了。 龚应贤面无表情地瞥了严爵一下，严爵表情讪讪的，清澈的嘴角又带着一点嘲讽，哼，显然对龚应贤的出现不大开心。屈阳波笑着跟龚应贤打了个招呼： 怎么了？ 我私下跟你说。 哦，不着急的话就一起坐一会儿吧。严爵特意来看我，从西郊过来的，挺远的。 大约30公里，看来也不算太远。 龚应贤斜了严爵一眼，坐在了一旁的沙发上。 不远，走五环不堵车，挺快的。你真不用特意来，我都出院了，没事了。还不是因为你住院的时候不让我们去看，昨天葬礼上也没说上两句话。我一直很担心你，正好我好久没休假了，之前不是一直说来你们中队看看，都没来。现在我来你中队了，你什么时候去我中队啊？ 等过完年一定去，忙过这一阵我也休个假。 龚应贤轻咳了一声，心想仁义在瞎说什么，明明说好了休假就和他出去的。 嗯，今天看你们状态还可以，我放心多了。 孙定义的事对我们整个中队打击都很大，我们会永远缅怀他，记住他。但我们也知道不能一直沉溺在悲伤里，尤其作为干部 我们的情绪会影响其他战士的情绪，进而影响他们的安全。 孙排长是个真英雄，真牛逼的爷们儿。 任毅苦涩一笑，没有说话。 任毅，你在文辉商场的指挥非常优秀，在那样的情况下能完成任务并且救出被困群众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任何一个指挥都不敢保证能做到。你不要再为孙排长的牺牲过分自责了。 我知道，大家都是这么安慰我的，因为大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。 严爵深深地望着任毅，轻声说， 我们不希望你太苛责自己。 龚应贤在心里骂道，这个蠢货不要反反复复的提，任毅还能稍微好受一些。 你放心吧，不管怎么样会调整好自己的。 哎，快到吃饭时间了，严队长，你卡着饭点来的吧？ 嗨，当然了，我来考察一下你们中队的伙食。 哎呀，走走走，我们炊事员一个四川的一个广东的，做饭可好吃了。龚博士，一起吃个饭吧。 他不能。 好。 龚应贤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任毅诧异地看着龚应贤。 严队长，我先带你参观一下我们中队，最后再去食堂。 严爵犹豫地看了看任毅，最后被屈阳波热情地拉走了。待会客室只剩下两人了，任毅道， 你真要在我们中队吃饭？可我们没有新的餐具啊，我们的厨房也是普通的厨房。 我用你的餐具。 任毅心里有点高兴，但又为龚应贤的反常感到不适。 你回来找我干什么来着？ 我想看看淼淼。 你返回来就是为了看淼淼？ 不行吗？他不是我的猫吗？ 是，他是。嗯，你真的就只是为了来看淼淼？ 当然了，他是我的猫，我却没见过几次。 你要是想见他，我可以把他送你家玩几天。哦，但是你可千万别让他跟你那条蓝色的蛇玩。 他叫 Sakio， 说不定他们喜欢一起玩呢。 我觉得不太可能吧。 为什么不可能？难道只有近似的有共同点的才能在一起玩吗？相差很大的就不能吗？谁规定的？没有道理。 这话令任毅有点摸不着头脑啊。龚应贤也显得愈发古怪，他想了想， 你是不放心我所以又回来的吗？ 都有吧。带我去看淼淼。 这个点儿他不知道在哪儿玩呢。要不先吃饭吧，吃完饭我再找找。 两人往食堂走去的路上，龚应贤忍不住问任毅， 严爵为什么来找你？ 来看看我呗。 他结婚了吗？ 任毅斜睨着龚应贤，不敢置信地说， 你还会关心别人结没结婚？你怎么了今天啊？是不是发烧了？ 说着就做事要摸龚应贤的额头，龚应贤把他的手按了下去。 随口问问。 我也不知道，没问过。 到了食堂，任毅安排龚应贤先坐下，自己走到厨房给龚应贤单独分了一份餐，又把自己的专属餐具给了龚应贤。战士们陆陆续续来吃饭了，屈阳波和严爵也参观完了中队，跟两人坐在了一张桌子上。严爵看了一眼龚应贤面前单独的餐盘，皱了皱眉。 龚博士有点洁癖，我们都习惯了，你别介意。 洁癖还来吃集体餐，真挺不容易的啊。 大老远从西郊跑来吃这顿饭，也挺不容易的。